这首就是他最新发布的单曲，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是不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啊？之前呼唤了很久的秋天终于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朋友们，你们秋装准备好了吗？我发现我已经从短袖短裙一下子直接过渡到要穿风衣的这样一个状态了，突然有点心疼我那些还没有出来见过面的长袖们。在听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都可以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发送过来，或者我们正在听的歌有没有你喜欢的呢？今天是周四的新歌时间，会有很多新歌的作品推荐给大家，包括像是胡彦斌、苏醒还有郭顶，很多的优秀的音乐人都发布了新的歌曲，在今天锁定 FM986， 这里有新歌可以听。就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新歌节奏。下面这首歌呢，之前曾经在节目当中播放过，哎，那这次当然就是一个 remix 版本啦。remix 这次版本呢，是来自 End of the World 进行的一个合作，它是一个人气的乐队改编的，就是这一首来自 DNC 的 Good Day。Nothing. Oh. 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最后一段，这是非常好玩的一首歌，来自太 nice Aline 的声音哈。听到他这首歌的话，可能应该算是上一张专辑有三年时间之久了，上一张是罪恶感这张专辑，而之后呢，经过了我是歌手这个节目，他的人气又提升了。 Aline 尽管歌迷和媒体都在说催他赶紧发一张新的专辑，但 Aline 这个人呢非常的要求质量，所以说是三年的时间一直的在不断的完善，才有了刚刚这一张专辑，叫做 Aline 同名专辑。而他的制作人呢，就是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现在非常火的荒井十一，进行合作啊，这样创作了一张专辑。 用一种全新的情感切入的角度去全面融合林允的各种的风格，包括他的这些年的经历，还有他的人生态度，进行了我们听到的这张专辑。那接下来两首歌都是这张专辑的，刚刚这首歌就是太太太 nice， 然后听到这个断句应该太太太 nice。 下面这首歌呢是依然来自林允的这一首为单身。 这是想不想的差异，还是累不累的关系？发光的手机追问未解的问题，享受深的逃脱，彼此不在场的自由。我想你快乐习惯把自己放最后，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全是习惯的遮掩，有一些感动需要被发现。Give me a chance, baby. Give me a chance, baby. 爱不是需要对你的时机，而是需要一个转机。Give me a chance, baby. 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听到他的歌声，这是他一种新的尝试，尝试了 future bass 的曲风，包括他也说，说爱不是需要对的时间，而是需要一个转机。这个转机到底是在哪里呢？有的时候可能说是多给一些机会，互相多一些理解就好了。每一首歌都像是一个谜题，而每一次打开一首新歌，就是一种全新的心情在期待。周四的新歌时间会有很多的新歌送到大家的耳边，那接下来继续来听新歌，这一次来自苏醒。之前在中国有嘻哈上，很多人应该对苏醒有一些印象哈，包括之前的他一些作品北京 City 还有一些分裂这样的作品，很多人觉得哎，之前苏醒有这么厉害的作品，现在才发现哈。那现在苏醒也是在持续的发歌，很多人也是在关注他，包括他有很多的综艺节目。这一次呢，这一首歌采用一种用倾诉式的方式去说唱，好像在跟你细细的讲述一些理想和爱人的感情经历，去缓缓的铺陈，把你带入到一个非常非常只有你和苏醒自己的这样一个独立的世界。这首歌来自苏醒 ，Only You。 受伤又让你不 走向爱，不再无奈。我知道这些年你对我一直坦白，假装神秘却耐心满载。我知道你从来不是故意，我自私的目的，你包容我的无力，我的妒忌。Every time 当我负气，你总把我能速递。我慢慢才感到少了不安和烦扰，发现周围不停喧闹，当你不在我身边，我的生活都乱套。偶尔那是我累了，不对了，感觉颓废了，又偶尔后退了。这句歌词曾被我废了，现在需要重复用第二回了，只是为了你的一句喜欢吧，那就 OK 了，真的没谁了。如果赌对了，一起熬尽，一起冒险，一起考验，通通都不为了。没了你的陪伴，日子就会漫长。少了你的关注，心情就会反常。再好听的话都不算赞赏，再热闹的 party 都会感伤。每个晚上假装繁忙，到处寻找你的安详。And I wanna hear the song。 最好的爱情呢，除了爱慕对方之外，还要彼此尊重、包容、扶持和信任。在花花世界纷纷扰扰的世界当中，要保持自己的真心，才会发觉平淡和温暖才是最让人舒服也最持久的。苏醒呢，在这样的一个年纪，他说他会看重一段真挚而厚重的感情，不会再因为年少轻狂而不懂珍惜，也不会因为沧桑世故而丧失期待。这就是来自苏醒的这首新歌 Only You。 那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回来听一些全新的歌曲，没错，今天是周四的新歌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锁定 FM986， 不要走开哦。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

哎，我真的是想去把我的秋裤找出来了，但是我没有，作为一个时尚咖怎么可能有秋裤这种装备。开玩笑哈，提醒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一定要注意随时增减衣物，对，小心不要感冒哦。今天是周四的新歌时间，来听一听下半时段会有哪些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耳朵旁边一亮的这种好听的音乐啊。会有听到像郭顶、金文岐、李荣浩还有成龙大哥的一些声音，都在下半时段锁定 FM986。 先来听一听这一首来自郭顶的歌吧，这是他发行的一首新歌，在9月22号发行的一首新歌哈。他说，人通常都会被一种自我安慰的意识安抚，却又在一瞬间产生混乱，生出障碍。这一首来自郭顶，《不明下落》。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 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是你瞳孔，陪你把错爱都安放，俯瞰我心脏的一丝星火也万丈，扮演你太阳，你抱影子里的伤，心儿我生来逞强，爱是一把枪，亲手交给你上了膛，我懂你善良是左手瞄准我心脏，你不用自救，我也不自导悲壮，千军万马由我来扛，但愿你别来无恙，像迷恋过偶像，这一张脸盘的什么模样，快乐过的悲伤，挚爱的排行，透过你皮囊窥探你心脏，你这一个人凭你来唱，各种人是谁我也会晕光，我不算太悲伤，说来多平常，一碗手被割换一碗浓汤，好啊也别断肠，都不忘陪你做梦一场，谁上了膛，人类都善良是左手瞄准了心脏，放弃了自救，站准下一个胸膛，千军万马由谁来扛，让日子别来无恙，像迷恋过后像这一张脸庞，窥探你心脏，你这被个人凭你来唱，各种人是谁我也会赢过，我不算太悲伤，说来多平常，一碗手被割换一碗浓汤，看一个个偶像，一张张脸庞但什么模样，快乐大于悲伤，会更换排行，丢掉你皮囊弄脏你心脏，你这赞歌就由我来唱，唱到我遗忘，我也被爱上，有万人的宠爱，唯一人的目光，一碗手赞歌换一碗浓汤，好晚也会断肠，只当我醉生梦死一场， 这首歌叫做《偶像》，来自金玟岐，也是他2017年的首张 EP。词曲呢都是由他去全新打造的，而且是独立完成。个人风格非常明显的这种曲风，还有他非常有哲理的这样的文字。在刚刚这首《偶像》当中，你听到金玟岐会为你解释人性当中的一些痴迷。 生而为人，我只与生俱来。让你的灵魂不能放弃，不能遗忘的那一团火焰究竟是什么呢？或许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的存在啊，一念之间就会让人寤寐思服，欣喜若狂，没有办法将它具体，所以将它具体就取名为偶像，用这样一个词去概括。当你心里种下这些执念的时候，你会小心翼翼地把所有力量收集起来，开始渴望，开始失望，开始丈量自己的胆怯和渺小，反映出偶像的庞然和高远。所以听到都是非常有哲理的这些词语啊，可以专心再看一看他写的词。这是来自金文岐的《偶像》，周四的新歌时间，下面这首歌来自李荣浩。之前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李荣浩最近这是应该在一个非常甜蜜的时期哈，又是自己发新歌，然后又是可以秀恩爱的一个阶段。这首歌是和校园有关的歌曲，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当你戴上耳机，你会脑海中浮现很多关于校园青春的场景。这一首歌《我看着你的时候》， 刚有一阵微风吹过来，觉得好凉快，手指刚好被吹了一下，傻傻的对白，哦，躺在树下给你解答，天上的星星那颗最亮最亮，每个晴天的下午我们都去那儿看书，邻居家后院的河边等日落和日出，刚摘的苹果吃了一口，青涩的好像手牵着手站着，我看着你的时候能感受你的温柔，你头发挽着耳朵，你都在回忆很久，一整个夏天的周末你坐我骑的车，说好还没去过的地方还好多，我看着你的时候你笑着笑着睡了，我窗外面安静的像是里面的段落，那些最浪漫最曲折，你哭着说你舍不得，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每个晴天的下后院的河边等日落和日出，刚摘的苹果吃了一口，青涩的好像手牵着手站着，我看着你的时候能感受你的温柔，头发挽着耳朵，头在回忆很久，一整个夏天的周末你坐我骑的车，说好还没去过的地方还好多，我看着你的时候你笑着笑着睡了，窗外面安静的

暴雨狂风，内心暗潮汹涌，流泪让伤变得更重，仇恨始终止不住痛。和命运打赌，我把自己当赌注，我们走一路不迷路，才能把自己救赎。 普通人来自的是成龙的演绎，也是电影《英伦对决》的一首主题曲。电影会在9月30号上映，当然这个国庆档确实是非常的热闹啊，看到了很多眼熟的人，比如说下面这位大鹏又出现了，而这一次带来的是电影《缝纫机乐队》，依然是非常我们熟悉的那种小人物套路哈，可能会一种笑中带泪的感觉吧，依然会有喜剧元素出现。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部电影的一首推广曲，名字非常好玩，叫做都选 C， 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哈，不知道选什么时候，那就选 C 吧。这首歌送给大家呢，希望大家在今天有个好的心情，我们明天再见了各位。 为梦想灼伤了自己，也不要平庸的喘息，我要的并不在这里，你给的答案没意义，此刻我怎么可以输给你，所以我每一个都是死，就用最轻轻松松的一笔回到你，所有的问题都选 C。 都选 C。 你问我长大了以后搞科研还是开飞机，成功的定义是经济还是老中医，我说我只想做个快乐的自己，你说我不懂的问题，我说你懂个屁，为梦想坐上了